就像 我们刚刚讲到碎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所以破这个东西啊，我不希望给各位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就是认为说因为人的能量留着啊，死后来用啊，所以就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修行啊。我不是这个，我不是要大家这样子，就说据说古时候的印度就有一个教派，就是因为有这种观念，所以呢就每天不走路不动，然后男女不性交，就认为什么都存着，这样子死后才有营养可以用啊。那我觉得那个太过分了啊，就是生命呢应该是有流通才会阳气比较旺，所以并不是要这个样子。虽然说那个很多很多这种灵魂的这个凝聚的事情是关系到肺，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练功夫一定是就借着呼吸在练，那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因为肺藏魄啊，你的内力要能够凝聚一定要借由这个管道啊，是这样子的。那这个魄到底有多大，我们人的一生都不知道，就好像有人说什么某某人八字很重，那个说不定有一点关系，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搞得很清楚的。就是有一些那种宗教上的说法，就是说有一个你看他一辈子庸庸碌碌的，可是他投胎来世界上是有伟大的使命的，有他一个人坐镇在这里的话，隔壁连续八条街啊都不会闹鬼之类的，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所以不知道也只能够不论啊，反正一家现在不用讲这个东西。那这个肝这个东西呢，我们刚刚也讲了，其实解毒的机能就是肝主疏泄这一句话就轻轻带过，因为古时候不凸显这个机能。但是肝藏血的机能的话，其实现在就变得蛮重要的，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血要放到肝里面去休息，对不对？肝里面藏有大量的血啊，所以中国人认为说人是不要输血的，对不对？因为肝里面藏的备用血非常多，平均有一公升，那早就超过人的输血的极限值了啊！就上次也讲过，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呢工作太消耗太多，那比如熬夜，那这样子就一直不把血放到肝里面养，那你的血的品质就会越来越差，那血就会越来越血里面的血球就会越来越容易提早死亡，那你的血就变得很差，就是我们说的血虚，对不对？那我们上次教新的系统的这个睡眠的药里面讲到酸枣汤，酸枣汤其实就是把血赶到肝里面去养嘛，啊，让这个人才容易睡觉。那这个所以酸枣汤是我们六疾病里面治肝疾的，它是肝的保险丝啊。有吃足够的酸枣汤的话，你快要挂的时候，你就会先睡一大觉，比较不会真的把你烧坏。那至于说工作上面的这个心力的浪费，什么都会伤肝，就是好像说你释放出去形成现象的能量，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认为说离开你的身体的胎衣，离开你的身体的脓血都还跟你的身体有共鸣，那从你身体里面放出去的能量跟你是不是有共鸣呢？就像武侠小说说的，发出去的内力如果被人家反震你也会受伤，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如果对一个事情很执着，控制欲很重，那当那个事情不能合我们意的时候，我们的肝都会受伤，因为我们已经投资了能量在那个事情上面了。那从刚刚肝的所作所为，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它是将军之官，为什么它是啊谋虑出焉，就是其实肝这个内脏腑啊，就是这个内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倔强，所以很多很多脏有脏的性质，像肺就是焦脏，肺就是怕冷又怕热。哦，怕湿又怕干，什么都怕，就是躲在人的胸腔里面像个宰相一样的啊，从来都不离开那个温室的。那肝这个脏呢就是很猛，所以在很多疏肝有些其他的脏我们一些药去调整都很容易，但是在我们做什么疏肝解郁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要防范到那个肝的内脏会反弹啊，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那另外呢 肝这个内脏因为它这么狠，所以什么脏虚了会克另外一个脏这个事情啊，在肝上面会特别明显，所以我们会说肝虚了就会去克脾，所以肝阳虚了就克成脾阳虚，所以木克土，肝成脾的现象是很普遍的。一紧张人就吃不下饭，然后一紧张就容易拉肚子，这些现象在人身体是很普遍的啊。那这东西，凡是我们说的神经质，那个神经都会关系到肝。所以你说这个人呢、啊，他是那个，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的话，通常他的肝脉啊是分叉成两条的。你们如果有机会去把人家的脉，一定会把得到。就是肝脉是分叉成两条的，就你会觉得平行的有不止一条的肝脉。那这个东西就像昨天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就是大家都说他少根筋，可是呢少根筋其实很讨厌。就是有一次我觉得这个人好像保险丝都坏去，就是一般人会生气的是他也觉得不气，一般人会恐惧的是他也不恐惧，然后他的肝脉就是分成两条的。那我们就给他吃桂枝系的药物，让他的能量能够打通。那能量通了以后，桂枝系药物才吃一天啊，就剂量重一点。那时候我科学通号还不敢用的像现在这么重，所以那时候桂枝龙母汤一次五克，才吃一天，他两条肝脉变成一条了。可是变成一条以后，这个人原来不会怕的事情会怕，原来不会气的事情会气了。就是原来他原来那个神经质是这个压抑所以分裂掉的啊，就是压掉多少那些东西就变成空掉的东西，其实都在那里啊，这是作用在神经上的肝。那至于说肝的能量，我们都知道是这样的，比较外向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肝有郁啊，而郁而发热，因为肝阳不足，他的能量就不能流畅。那肝最需要就是像木头一样能够舒畅调达，可是不能太过分，太过分那个木头就把花盆都撑烂掉，所以要废一个筋，筋曰从革，就是把那个皮革能够剪开啊，是要替它化出分位啊。那我们说的一个人三八就是没有分位的观念，那控制欲啊什么都是没有分位的观念，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别人的。那这个当事人的肝呢，肝阳不足，而他的肝不能郁，就会郁而化热。那郁在那边的肝气变成热了之后呢，这个人的末梢啊就会烦，就烦都烦在手指头。所以肝火很郁，郁在那边的肝火，人的手指头啊就会有一种烦的感觉。而这个烦的感觉，人最下意识怎么解？就是捏东西。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的那个坐在那边就一直捏他的裤子边边，或者捏他的裙子边边，那就是肝哈很郁。那我们不说五脏的肝，说六经的肝呢，因为厥阴肝经经过这个性，对不对？性器官。所以其实啊，如果有好的性生活，对女性来讲是非常节育的哦，它这个东西就会疏导她的肝经的气，这是女人来讲是非常有补益的。那可是如果性生活的品质不够好呢，他就会常常肝郁在那里啊，所以我可能也跟你们讲过，就是中间有一个女病患，我一个学弟帮她医，就说哎呀，如果她没有结婚，没有离婚，早就医好了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所以我们就说眼睛很贱啊，看到有一个人在手一直这样捏捏捏，就觉得哦，这个人欲求不满啊。这种观点其实非常的单线道，就是不应该只有这样，他可能生过气啊，熬过夜啊，都可能肝火旺，但是很直接的就会觉得啊，欲求不满这个可能性最高啊。所以现在学了中医以后，各位同学就会非常的矫揉造作，对不对？就是每天在注意自己有没有捏裙边、裙子边边，然后让自己的手停下来。对的，哎，类似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想要就手闲不下来。那肝不好的人，他就会因为肝主筋，对不对？肝不好的人就会容易抽筋啊，但是肝血不够，那用养肝血的白芍啊什么的，可以让人比较不容易抽筋。那另外呢，指甲的好不好，好不好看，颜色啊什么。硬度啊，有没有白点点啊，我们常常拿它当做看这个肝的有没有毛病的一个标准，因为它就是肝的另外一部分。那说到五脏的肝，我们就稍微再谈一谈六经的肝。 因为六经的这个肝，足厥阴肝经与它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手厥阴心包经，就是我们肉身的这个心脏。那么肝主筋，人体的筋其实有一个最大片的筋在哪里啊？就是横膈膜，就是人最大片的筋。它的质地是那种脆脆的，像软骨一样，又不是骨头，所以那是最大片的筋。那厥阴心包跟厥阴肝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横膈膜上面，就是你们真的如果将来学了怎么治心脏病，你会发现好多种心脏病都是从横膈膜这样的传上来的。所以如果肝不对，在六经的世界，不是五脏的世界，肝经有邪，横膈膜就有邪。横膈膜有邪的话，你肉体的心脏就会被很多脏东西包住，然后你就会产生心脏的病疾患跟病变。所以就连心脏病都算到六经里面的厥阴病。而这个区块，就是膈膜上面那个缝缝这个区块呢，其实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广义的膏肓啊，病入膏肓的膏肓。所以这个区块是人六经里面最里面的一个圈圈啊，那一定要好好保养。那至于说肝的，肝是脏，对不对？它的相对的腑是胆腑。那我们都知道，在功能上面，就是肝能够分泌一些东西放到胆里面存着，然后胆再把它吐到消化管里面，这是我们西医也晓得的事情啊。那西医也晓得的事情，我们就读西医课本就好了。好，那这个胆腑呢，要讲到胆腑，我们又必须讲到六经了，因为胆在这个中国内脏的这个排序啊，胆叫什么之官呢？叫做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啊，决定权是在胆里头的，也就是除了五脏有神之外，胆占到另外一个东西。那因为本来我们说五脏只有五这个数字，多了一个胆是什么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六经的世界产生的现象，就是足少阳胆经啊，沿着这个身体侧面这样上来，然后绕过这边，然后在这个地方兜好几圈。所以足少阳胆经的运作啊，刚好会正对到肉体所说的下视丘的运作，就是脑子下面那个地方。所以足少阳胆经的很多疾病，它的处理是在针对人的下视丘在做运作啊，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胆是一个腑，而胆这个腑呢，有一个叫做游部的东西，就是出来游玩的一部分，就是游荡在外面的那个部分。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讲肾的时候已经讲到的是三焦了，对不对？可是呢，其实胆经就是在人的淋巴最密集的地方过，这地方是人的淋巴腺最发达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当人胆经有病的时候，它通常直接呈现在肉身的地方，就是这个淋巴系统开始有病变。所以这个淋巴系统就是胆的另外一部分，因为它在胆经是能量整个贴到上面在过的。所以要治疗胆经的病，我们中国人都是以清淋巴为主。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将来教伤寒论，教到六经病的时候会详细讲。但是你要知道，淋巴这个东西只是我们说的三焦的三个层面的一个层面。三焦的三个层面，一个是淋巴，一个是油膜，一个是灵魂的表皮。那无论是其中哪一种，你都会知道三焦是一种超越脏腑的界限疆域而贯通全身的一个大网子。这个观念我们一定可以有的，对不对？那这个大网子其实是什么呀？就是情报网。所以胆经就借由跟三焦的这个连接，那能够从三焦里面去得到全身的总体的讯息，而它呢，在肝脏之外，胃脏之旁，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中立的一个位置，它就好像是人肉体里面的瑞士一样，它是一个中立国。 然后他的情报来源就是三焦透达全身得到的情报来源，所以身体该做什么决定就交给胆去决定，所以胆经维持着身体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开关。有人说脑功能的九个开关在什么下视丘，这九个开关都归胆经在管。所以我们说在六经病里面的少阳病，就是足少阳胆经跟手少阳三焦经的病啊，他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发烧，烧一烧烧一烧又不烧，然后第二天起来好像烧退了，过日子过着过着又烧起来，然后睡觉又不烧，就是热度起起起，起来起来起来又落下去，起来起来起来又落下去。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胆经有邪，他没有办法搞得清楚这身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一下子决定说哦，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打一打就觉得好像不太好，不要打了收工，然后打了不收工就觉得好像不太行，要再打，就是这样子在那边摆荡摆荡。而这个东西整个免疫系统的开合之间，你说胆经在管也对，你说淋巴也是免疫系统的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胆跟淋巴在这个免疫系统的开关上面，如果他的这个病邪已经攻到淋巴的时候，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那所以当我们中国人会认为说一个人的那个胆如果被摘除的话，那他的这个决定事情的能力会忽然大为降低啊，就是变得很怕事，因为必要性他不能决定事情，那这个胆摘除的人会有这样子的心理现象出现。那中国古时候还有一个病叫做胆丹啊，这个丹是这个病字头啊，一个骑单车的单。那得这个胆丹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决定事情的一种病啊。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是蛮不可爱的啦啊。那我们尽量平常就要疏通这个肝胆两经，让它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说肝火遇到那边啊，人会这个手抓来抓去。那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说过说男人的阳痿啊，痣都在肝经为多了啊。真的肾虚的阳痿虽然有，但是肾虚的阳痿那个是很耗损的，很多男人其实没有那么花的了，可是他还是阳痿啊。那这个事情如果用脏腑六经的角度来说，就是说肝经过在那边，你的男人的肝有郁啊，他的就很容易阳痿，因为肝经有气郁到的话，他的那边能量就不通啊。那你用点疏肝药，轻的话用逍遥散，重的话用柴胡汤，其实都是一次只要很少的克数，那那个男人的阳痿通常当天就有戏剧化的改变啊。那这样的男人会有这样的阳痿，通常如果不是工作上受了委屈，就是在家里面受了委屈了，就是怎么样都斗不过他的老婆，所以都郁在那边啊。所以有的时候说，有的时候说怕老婆，怕到后来变阳痿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对的啊，真的是有这种事情。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肝成皮的问题啊，那个像我们说的大肠燥急症啦、啊、什么的啊，那个也是啊，肝成皮的一个现象，所以有肠燥症的人，我们都是要开一些疏肝解郁的药啊，比较能够治得好一些。那至于身体里面的这个肺的功能啊，那肺其实虽然是那么脆弱、那么娇滴滴的一个脏，可是呢，人最大部分的这个元气其实是在胸口这一块，所以它是人的胸中的大气啊。那只是因为很多的药呢，因为肺很脆弱，所以都不开到肺。那至于说胆中这个东西，说代君主啊，行这个军令，君主之令，这个胆中我想应该在那个时代说的胆中比较对应到我们现在说的心包吧啊，所以就当作肉体的心就好了。那不过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宰相其实是最能够左右皇帝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读了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的这个胸痹篇，也就是心脏病篇，你们就会发现其实心脏本身真的没什么病，多半是这个肺的区块啊，充满了湿痰啊什么的，把那个心脏压到变成有病的。所以啊，这个肺的这个 气干不干净跟那个人得不得心脏病真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这个并不是一个空话啊，就是像宰相一样的存在，这个是有的。那至于说肺跟什么为表里啊，就是大肠。其实这东西我不晓得有没有这个现象，就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便秘的比较严重，有的时候他的呼吸里面你真的会闻到有怪味道。但是这不是每一个人必然如此，所以我不能说这是一个绝对的通则。但是肺癌转大肠癌好像是一个非常好转的机转，就这两个脏是通的。那如果我们再把它掰的用力一点，就是说好像把人以这个隔膜为中心点把这个人折起来的话，那刚好胃就对到脾嘛，然后小肠就对到心嘛，然后肺就对到大肠嘛，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全像的画面会存在。那这个肺呢，当然如果要细讲的话，好像是说大肠里面啊有一个什么管道吸收的水，那个水有很多是直接运输到肺里面去润肺的，所以就是这个水的流转肺跟大肠有个关系。但是这个管道不是我所内行的学科啊，如果有人西医学的比较好，那希望有同学教我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就像，但是肺这个东西跟大肠的表里关系呢，我们其实有很容易证明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啊可以导心火入小肠，这个药一用就知道啊，心火从小肠上转到膀胱，这条路很容易看得到。同样的，我们中国人因为认为肺跟大肠是相表里，所以很多很多肺系的药都可以用于大肠，这是确确实实的。比如说我们治疗肺太热的药有一帖经方叫做麻杏甘石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那如果那个人痔疮很烫很痛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啊？其实用了一样可以退啊。所以肺跟大肠相表里啊，以这个退火来讲，就是要清肺火可以从大肠清，要清大肠火可以从肺清，这是用药非常简单可以见到的现象啊，所以我们就相信它。那像肝对应的人的指甲，对不对？那肺对应的人的什么呀？肺对应的皮肤，肺主皮毛。那这个为什么皮毛属于肺啊？你看指甲是人的最尖端，最去跟人家接触的东西。那容平气就是物质归物质，能量归能量，你家是你家，我家是我家。所以呢，人如果要形成跟外界的界面，不是最适合用容平气来形成吗？所以皮肤正可以代表说外面是外面，里面是里面啊。所以当然肺就会形成皮肤，那更何况皮肤跟肺都一样的主司的人的呼吸啊。那而且肺是宰相，宰相是主全国的秩序的，所以一定要守秩序啊，让这个肺啊能够气能够降下来。那像美国的尼海夏先生就说，这个肺里面的这个气啊到胸口应该是化为乳汁，而这个乳汁呢还要靠这个心肺的力量让它降下来才能变成月经。他认为奶水的这个东西跟月经在形质上是相通的。因为他就说一个女性啊在生了第一胎之后，如果她用喂母奶，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一直不断奶，那个母奶她会吃到七个月左右都有可能还在吃母奶。那在这七个月里面那个女人是没有月经的，因为在奶水那边被吸掉了，她就没有月经。那西方人认为说月经是给你用来备用受孕的血液，对不对？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错误点，因为其实一个人喂母奶喂到第七个月，她非常有可能又怀上第二胎了，可是她一直没有月经哦，她也没有备用受孕的血液。可见的人类啊根本子宫的受精跟着床是不需要内胎血的，内胎血完全是另外一个系统代谢出来的。就像男人的这个精液的那个精，如果没有一个性生活的管道代谢，男人会不会代谢？还是会代谢，就是胡子啊， 啊，所以尼海夏就说胡子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男人这个部分的代谢，而女人就是月经，男人是日经，就天天要刮胡子啊，他说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论点其实我是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他临床上可以把乳癌治得很好，那我们就接受这个论点啊，一切理论都是以实验为依归。那但是他有很多学生就在那边啊紧张说，这到底是哪一本书有这样讲啊，说月经就是奶水，其实好像没有什么重大的经典有这样子讲。但是他这样归纳，我觉得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好的理论出现，以前临床上都可以用，那我们就暂时接纳他啊。那这个肺的代表药，就比如说像我们要把这个心火降到小肠，就要用一个很像肺的药，就是木通。木通就是白白的，里面都是空的管子，就很像是肺的这个降速的功能，所以用了木通以后，心火就能够传到小肠啊，这是常常有的。那至于说肺跟外界造成一个隔开，对不对？那大肠这个传导之官呢，这个变化出焉，对不对？凡是食物的渣子到了大肠，大肠都已经很清楚，那已经跟我是完全不同类的东西了，就是准备把它丢出去了啊。所以它跟肺的这个氛围有一定的调性上的类似。那这个肝跟肺呢，如果我们要说药物的话，我们都会说酸的味道是属于肝的，然后辛的味道是属于肺的。而这两个酸跟辛这个味道，你要把它颠倒起来说又没有错。好比说我们说酸最能代表什么，酸吃到嘴巴里面，一个人含一个话梅，嘴巴都揪起来，对不对？那个揪起来的感觉不很像勾芒气吗？就什么东西都勾起来啊，就是这个酸的感觉跟勾芒气很类似，所以它有这种感觉。可是其实肝最需要的不是揪起来收起来，肝最需要的是舒畅调达。那能够舒畅调达的话，其实心也有发散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心味药你说跟肝有关系还是跟肺有关系，你很难这样子讲。但是有人说酸味药也可以泻肝，这有没有对呢？其实也有一点对，就好像酸味药，对不对？泻肝怎么泻？我觉得就像扭抹布嘛，那一扭然后这个里头东西就挤出来了嘛，所以这也是一种泻肝的方法。那至于说辛味药你说属于肺啊，为什么辛味药属于肺？这其实有很多药性上面的这个很不容易思索的点。先说白色的药，比如说上次刚刚讲的白练会散结气，白色的药就有一种容平气，会把这个跟那个分开，有这种感觉，或者白色的药比较容易入肺补肺啊，这是一个观点。那辛味药啊，其实都有这个容平气的调子，就是如果我们把肺说成金，可能我们比较不容易想象。我们如果把这个五行讲成西方人说的五大元素的话，地火风水空，那肺的容平气就刚好是对到那个空，所以空开的力量就是辛味药的力量，也就是辛味药都会把什么跟什么分开，然后形成一个空白的场域。比如说你吃了很辛，比如说像我们用的辛味药，像细辛这味药啊，它能够把人身体里面的液体跟寒气分开，所以它可以驱寒。那如果是胡椒的话，可以把身体里面的元气透到外面来散掉，辣椒也可以。所以用了胡椒辣椒我是很怕，有些人说吃胡椒会补，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一吃胡椒我的气就散得很厉害，整个人都软掉了，所以它等于让你的气跟你说再见，所以这是辛味药的一个空掉的力量。那如果像辛味药的那个里面，我们有人说麻黄这味药也是辛味药的代表，其实麻黄不辣的，只是它的气性是我们认为是肺气药。麻黄这个药一吃，哦，全身的元气都脱体而去了啊！那这个很厉害的。那这个，那至于说像桂枝这味药啊，桂树的枝也是辛味，那那个是专门克勾芒气的，就是凡是勾芒气遇到桂枝就会消灭，它真的是可以把勾芒气这样硬生生掰开，那是桂枝的力道，所以桂枝是驱风药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制造空间的这个药物，比如说像 有一个药叫做半夏，哦，那个非常辣，生的半夏你含一颗，一天都痛到不能讲话，那个辣，喉咙整个哑掉，舌头刺痛。可是你含半夏会有一个好奇怪的感觉哦，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很辣，对不对？我应该是含到它的时候，我的味蕾觉得辣，对不对？可是半夏不是这样子，生半夏你舔一下，你的味蕾是感觉不到味道的。然后过了30秒，从你的舌头的正中心刺痛，它那个辣是这个样子，就是半夏它的作用场域是会跳到它的接触面，而跳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样的一种辣，那是辛味药。所以我们中国人用半夏干嘛？用来搬运阴阳，就是半夏是生长在夏天刚好过一半的时候，是天地之间从阳入阴的时候，所以吃东西不能下去，我们会用半夏，因为身体跟食物一个算阳一个算阴，它要阴能够通到阳里面去，这是一个说法了。那另外半夏说什么？晚上不能睡觉，古时候的方要用半夏，用半夏跟小米煮水喝一喝，那就会睡得着。他说因为晚上是阳气要收敛，阴气要出来，阴阳不通，人不能睡觉。那后来西方实验也发现，哦，半夏能够刺激人的副交感神经，能够让交感神经的兴奋降低，哦，那就是真的是通阴阳。那如果我们实际上用在身体有痰有水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你只要用了半夏，比如说肺这边有胸腔有积水，对不对？你把半夏的药先引到胸腔之后，积水就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再次看到那个水的时候，它是在膀胱里面了。所以它中间到底怎么走的不知道。半夏有这种有点像是那个日本卡通片什么消失的魔球啊，就是什么那个棒球丢出去，在那个捕手面前忽然消失，然后在后面打到墙壁这样子，哦，那个球怎么不见了也没有人知道。就是辛味药它作用是作用在空间这个东西，这个空间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还有就是像除了半夏之外，还有一种作用在空间场域很明显的辛味药是什么？就是花椒嘛。花椒你吃在舌头上也不怎么辣呀，可是很快它在别的地方开始辣起来，对不对？花椒吃下去以后，一下子那个辣的感觉会从别的地方冒上来。那我们中国人治疗那个肠间有水气，就不是肠子里有水气啊，要把药引到肠与肠之间，我们就会在那个药里面那个几焦绿黄丸啊，防己焦木平利大黄丸，就在那个药里面放一些花椒，那个药性就作用场域从肠子里面移到肠子外面去了。或者是我们之前说的焦附散，本来这个附子应该是入肾的，然后守在肾里面的，你用了花椒它就真的通穿通出来，变成把这个水晶之气往上面输了。所以花椒能够把药的作用场域再推扩一个空间，所以这是辛味药这个空的作用，一个很特殊的也很玄幻的东西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会知道说，嗯，的确肺主皮毛啊，皮毛也是造成一个空间场域，这是辛味药的一个特征。那至于说肝的这个酸味药呢，其实每一种酸味药跟肝都会有一些关系，可是你不能说酸味药跟肺没有关系。像我们要固护肺气，不是会用五味子吗？对不对？那就是肺这个东西，精是主受降，是肃降，主收敛，所以酸味药一定对肺是有帮助的，反而是辛味药会把肺散得很惨。所以精性的药有时候在精的脏不能用太多，同样的辛味药有时候可以用在肝，帮忙疏肝啊。所以这两个脏的药物不能够分得那么清楚。而酸味药里面像乌梅是最酸的，那标准的入肝的药，那五味子比较没有那么酸，那草莓苹果更不酸。那像乌梅我们就知道一吃就直接收入肝经，那五味子我们知道生脉散里面啊，固住肺跟肾的元气。那草莓苹果姑且不论好了啊，就是说 草莓其实会收缩一个地方，草莓吃多了心肌会硬掉，就是说它是缩在一个地方。那苹果的酸刚好怎么样，束百脉，让你的每一条经脉都变细。那至于白芍呢，白芍是几乎没有酸味的一种甘系，我们后代称它酸，就是因为白芍这个酸已经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境界了。白芍是你一吃之后，你的构成内脏的平滑肌就放松，静脉大静脉管就扩张， 然后就把你末梢的静脉血都吸进来，所以整个人的血都被白芍这样收到最中间来了。这也是一种酸收啊，只是那个就是最不着痕迹的酸收了啊。所以白芍吃了以后，反而是人抽筋的人吃了白芍就比较不抽筋啊，变成这个样子，就是酸味药的一个层级啊。那辛味药当然有很多层级，反正每次用了这个辛味药，你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身体里面的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一个什么东西要说再见，这就是辛味药的特征，把一个什么跟什么分开，或者是把一个什么带着超过一块墙壁就出现在墙壁后面啊，就是辛味药的一个两个特征啊，是这样子。那至于作用在肝的这个，因为肝要舒畅调达，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春天不要吃肝，那就冬天吃肾就没关系，因为肾是要收纳的，所以冬天吃猪肾没有关系，但是春天就要求就不要吃肝，否则死掉的肝吃进去，让那个肝呢更不能够畅达啊，会容易得肝癌，这样子有此一说的。那至于说能够跟肝起作用的这个药物啊，又不只是刚刚说的酸味，因为肝这个能量是木气，是勾芒气，都是从没有现象到有现象，对不对？还是像春天呢、啊？所以凡是有发陈这个特质的药，就春之气约发陈了，都会跟肝有作用。好比说，春天最早生的第一个苗叫做柴胡，那柴胡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疏肝的药。而柴胡的作用呢，又要以用量分成三个段，就是如果柴胡我们用大剂量的柴胡，比如说像仲景的柴胡汤，古方一用用八两柴胡，那这个大剂量的柴胡啊，用下去之后，这个人柴胡的药性并不会明显的呈现在疏肝上面，而是一用柴胡之后，他整个淋巴液都好像换掉一样的，整个淋巴清一点，所以柴胡是清通淋巴的药，重剂量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你用中剂量呢，不要这么几两的用了，你用几钱呢，那它就那个春气刚好对应到肝的气，就是这样微微的生发，那这样子它刚好怎么样呢，就可以疏肝解郁。所以中剂量的柴胡是专用在疏肝解郁的药，所以重剂量柴胡用在仲景柴胡汤，中剂量的柴胡是用在逍遥散啊，所以疏肝解郁，所以生气啊或什么的用中剂量的柴胡。那轻剂量的柴胡呢，轻剂量的柴胡啊，它根本疏肝也不会有力量突破那个肝的那个郁结了。那这个轻剂量的柴胡怎么样呢，它会沿着三焦这个幽末网啊，这样子往上面这样子爬爬爬爬上来，而加在这个轻剂量柴胡里面其他的补气的药，就可以顺着这个魔网跟着柴胡一起爬上来，所以让气能够提上来，就是轻剂量的柴胡的效果，用来提气啊。所以那个提气的用柴胡的轻剂量的代表是补中益气汤，那那个柴胡只要用到几分就够了啊。所以这是柴胡的三个剂量，而这个作用其实都是以肝胆系统啊为论。那至于说在老的植物里面发出这个新的植物，顾名思义的药就是茵陈，茵陈就是从陈旧的那个老的植物里面发出新的嫩芽，但那个东西一吃就是疏肝解热、哦、它是清肝热的药。但至于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芍药，能够养肝血的药，对不对？因为芍药花为春花之殿，就是春天最早生的东西叫柴胡，最晚开花叫芍药，所以它就守在最后，是像个什么捕手一样，所以它是收拾肝气的药啊，这样子。那至于说酸药呢，山茱萸、乌梅啊，都只有酸的入肝。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平肝的药，要用溶平气去平肝，比如说薄子仁，薄子仁就是一个啊标准的属于溶平气的药。为什么？因为听说柏树都是像溪边植的，所以它特别精气特别旺。那在我们的方剂里面我们有提到一个方叫做薄叶汤啊，就是这个方根本不是要教你们怎么用啊，因为你们平常不会有这个用到的机会， 就是在第十六页申败散下面有一个薄叶堂。那薄叶堂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只是这样子啦，我只像这句话告诉你们，申败散里面那个脉，我们不是说百脉朝肺吗？就是人的血液都要到肺里面去换气，得到氧气，丢出二氧化碳。所以人的每一个血球啊，如果它有灵魂的话，都会想说我要到肺里面去，我要到肺里面去，这样我才能得到空气。所以人的血就有这样的调性。那柏树这个叶子就是都往西边指着，柏树那个头树头你就知道，它这个树头会往西边弯，然后每一个树对每一个分支都绕过来指着西边。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们台湾风水怎么那么烂哦，阳明山上有很多发疯的柏树不往西边指，但是大部分的柏树还是乖的，会往西边指才对的啊。那这个精气非常旺的这个柏树，它的种子柏子仁就可以用来平肝气，可以疏解勾芒气，所以能够一个人好像肝气郁结，用柏子仁平肝很有效啊，补肝的药柏子仁非常好。而它的叶子呢，这个侧柏叶拿来煮了汤呢，这个人吐血不止，你用了柏树叶一煮汤一喝，哦，这个血就觉得哦，开始好像有那个交通警察开始疏导啊，你们应该往那边去啊，提醒他们要入肺啊，所以就全部都回到正路上，那血就不乱流了。就是这个薄叶汤真的就是一个巫术的方子。那临床上有没有用？那当然还是有用了啊，所以有用我们就不能说它乱来。所以就是这个因为百脉朝肺啊，所以这样的理论都还存在着的。那么桂枝这味药的话啊，就是以后伤寒论的时候会特别讲。那对于暖肝的药，有一个吴茱萸非常暖肝啊，那个是很辛辣，有辛辣味道的药。那至于血分药，什么当归、川穹、桃仁，那个我们教到方子的时候才教啊。那我们讲到这个，上次讲到肝跟肺的情志、魂跟魄，其实总而言之啊，讲再白话一点，魂就是人的消极力，而魄啊不就是积极之力，魄就是人的消极之力。就是这样，肺的魄让你对事情不要太执着，要看得开啊。消极之力跟积极之力，这两种力量要取得平衡才好。那因为人一定会死，所以最好消极的力量能够胜利啊。这是我个人的非常不成熟的论点啊。那这个肝的这个药物呢，除了讲的这些药，那这个血分药什么破血药什么再说之外呢，还有一种情况的药物会入到肝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有勾芒特征的药物。就是有一味药，像比如说蛇就会入肝，因为蛇在爬的时候就是用弧形而直线前进，所以那是勾芒气。那有一味植物药叫做蛇床子，就是蛇很喜欢在那个植物旁边睡觉，所以叫蛇床子。那蛇床子一定是很暖的药，因为蛇很怕冷，对不对？那蛇如果很喜欢它跟它一起玩的话，一定是它跟蛇有相同的气，因为蛇这种动物很多疑的，等闲不跟别的动物玩在一起的。我们像养狗，那个狗跳你身上玩得很高兴，你养蛇的从来也不跟它玩的，对不对？就是蛇这东西很不跟人家亲的，所以它能够亲的一定它以为是同类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蛇床子里面有很多的勾芒气。那所以蛇床子在干什么呀？就是能够沿着厥阴肝经啊，把这个阳气通下来。所以蛇床子用在男人身上可以治阳痿，用在女人身上就是如果女人的阴道啊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分泌物是发痒其实是虚症，所以就用蛇床子去煮水洗阴道，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阳气被通出来后，整个阴道的那个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啊，那就是勾芒气的药物的一个代表。那另外一个勾芒气的药物的代表就是所有的植物性的疏肝药，什么柴胡啦、茵陈啦，什么什么有的啊，它们其实药性都有一个局限，不能胜过一味疏肝药。就是有一种疏肝药是最强的，那个疏肝药叫做羚羊角，因为羚羊角就是这样子兜着圈圈，转着圈圈，然后是一个直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集勾芒之气的大成，而且最后呢，羚羊角走到尖端的时候，那个兜圈圈的地方停掉，上面有一个地方是直着尖的，最后是芒胜于勾。所以疏肝药是 羚羊角最强，所以如果用疏肝药用到不能够解决的时候，就会用到羚羊角，就是有关系到肝的热毒的时候要疏肝就要用羚羊角。那相对来讲成分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但是纹理不一样的时候就会进到别的地方。比如说人的脾胃的这个胃，对不对？以脏腑来讲它是属土没有错，对不对？可是以六经来讲它是阳明胃经，那阳明经就是燥经之气，所以胃这个东西的能量一半是属土一半是属金。好，其实肺也未尝不是如此，因为肺是太阴肺经，太阴是湿土，所以肺也是以金为主而带点土性。好，其实这东西都是这样的，六经的那个定义跟五脏的定义是互相混合到一起的。那有一味药呢叫做犀牛角，犀牛角也是清热也是解毒，可是犀牛角清的热解的毒就是阳明胃经的热跟毒，它就不走肝经，因为犀牛角的纹理是直条的，我们认为那种直条纹理的东西都会跟阳明燥经的这个胃起作用，而不是跟厥阴肝起作用啊。所以犀牛角解的食物中毒跟大热是那个阳明高烧跟阳明有毒，把它清掉。那至于说肝郁什么的，那是羚羊角，就同样是角就有这样的划分啊。这个是药物方面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至于说补肺的药物，我们已经教过生脉散跟保元汤，其实这两个方子都是本来要放在肺这个地方教你们怎么样调肺的，所以如果你肺虚的话，常常吃生脉散常常吃保元汤都是很好的啊。那这个我们知道一下。那至于说肝的阴阳虚实的话，肝阳虚的话会克脾啊，我们知道了。肝阳实的话就会肝火旺变成心火旺，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消掉它。那肝阴实肝阴虚的话，那就是血不够，对不对？那你要多吃点有白芍的药去养血，对不对？像是解怒补肝汤或者是当归补血汤加白芍啊，这都是有一些养血的效果的。那至于说肝阴实，那肝癌当然是肝阴实，但是比较那个之前的还有一个叫做肝硬化，在之前还有一个叫做脂肪肝啊。那这个肝硬化跟脂肪肝的方子我们会待会儿放弃的地方会教到一点点。那至于说 ABCD 什么好几型的肝炎，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分哦，有一型肝炎是什么，有一型肝炎是什么，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领域的课程，那同学如果有兴趣那在别的机会再来教啊。那肺的话，肺阳实的话，这种其实肺这种焦脏要阳实啊，不是那么常常有，但是有时候会有，就是感冒的时候肺里面积满了热气，会热咳实咳，那那个的话伤寒里面就会教到方子，什么麻杏甘石汤啊什么就可以啊。那肺阳实有时候会弄到喉咙发炎啊，这个也是肺阳实，肺炎也是肺阳实。那肺阴虚的话，代表性的方在伤寒论里面叫做炙甘草汤，那是一个止补肺肺阴非常有效的方。那肺阴虚就是那个人会觉得就是肺整个都，我们中国人叫肺微，微缩的微，就是肺整个都已经干掉了，并没有功能了啊。那肺阳虚的话呢，你用保元汤也很好啊，再不然的话你用有一种汤就是甘草干姜，它就是补脾胃之阳，让那个暖气上来，肺阳就会回来啊，就是有干姜的药物都可以，干姜是暖胃的嘛。那肺阴实呢，那这个肺阴实的药啊，就像什么金匮要略里面有什么泻肺的药啊，什么石藻汤啊，什么泻肺汤啊，这些药物都可以泻肺。那如果是还有它有一个方式代表像是泽漆汤，那个是专门泻肺阴实的方。那这些都是听过就算了啊，不用努力抄书啊，因为这些东西将来临床都有非常多的实际操作的难度跟技巧，我们现在只是在介绍五脏的一个大概的关系。那把这个肺呢跟肝的这么讲了之后，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就可以看一看方剂啊。那方剂的话我们看一看，其实从前面那个四物汤这种调血的方啊，都跟这个 都跟这个肝有关系啦。那我们来看食补液讲义有一个肝肿瘤的方啊。其实呢，肝肿瘤的方是这样的，就是故事是这样子的啦，就是当年有一个写台湾通史人叫连雅堂，应该是连爷爷的爷爷吧啊，那他这个得了肝癌到大陆去医，被一个医生用这个方子医到啊，就是下了一堆黑大便，其实肝病要好的时候都会下黑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会有啊，就是用这个方子呢医到他高高兴兴的回台湾去，然后送那个医生一部他写的台湾通史这样子。那可是听说他回台湾以后不久之后还是又得肝病死掉了，是不是肝癌复发不知道，也就是他的肝癌曾经用这个方治疗他整个人就是变成没事人一样离开大陆，可是回台湾之后又不久以后就死。我想人没有长生不死的。那这个方子就是讲有几个意义，就是说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漂亮的五脏的方，就它能把肝里面的淤积都把它打散掉，这个方很有用。可是是不是治癌症其实应该从六经治，这就这个方留下了这么一个问号，就是不是因为当年没有把在六经里面的邪气拔除，才会造成说他的肝癌治到完全好了又复发啊？那不知道。那基本上你看他的这个方子啊，他的这个柴胡三钱白芍六钱，你看知道三钱柴胡干嘛，疏肝，六钱白芍干嘛，养肝。桃仁是什么呢，破血的药啊，就像桃仁是桃里面的仁，对不对？那你说你看哦，杏仁我们用来降肺之气，桃仁用来破人之血，这怎么分？你把那个杏子啊、哦、横切，你就会发现杏子肉是黄的，越接近子实的地方越白，桃子肉是白的，越接近子实的地方越红，那种子都是想往下掉的，对不对？所以杏仁一定会作用在肺，因为它越靠近种子越白，把肺里面的气肉里面的气往下降，那是杏仁，让人的咳嗽不要这样冲上来。而桃仁呢，就把肉里面的血掉下来，所以用桃仁是破血的。那当归这味药原来是能够把肝里面的血挤出来，对不对？可是当归尾这个凡是这个药用到末梢的时候啊，这个药物它就会，因为当归是一个根部，对不对？它当根部的末梢就是往土里面钻，对不对？所以用了当归尾，它就把那个血打通路，把那个淤积的那东西挖出来啊。所以是当归尾是个药用处。那薄子仁是这样的，这种破肝的药一定要放到足量的薄子仁，没有薄子仁在那边镇住养肝，那个肝会受不了，会虚死。所以薄子仁是非常重要的补肝药。那瓦楞是一种软坚破结的药啊，那青皮是橘子皮，那是一种宣发破气的药，把那个肝气，因为本来我们橘子皮是用橘红，是橘色的，那我们认为说绿色蓝色是属于肝的颜色，要同气相求一点，所以就选青皮来破肝气，因为肝郁嘛，所以郁金也是破郁的，香附是一种把气能够打通的药，那橘叶也是一样的意思，橘络也是差不多，反正就是用破气破血的药，然后加上补肝的药，这样子就是能够把一个人的肝癌处理到还可以啊、哦。当然那也，然后等到那个下黑粪之后呢，再用当归生、白芍、阿胶、吉林生须带着，那个是什么？开始补了，就是一旦下黑粪就要开始补，慢慢把它调理啊、哦。那这个方子其实真的治肝癌多有效？对不起，不知道。反正那个人后来隔了一年也死了。只是说从这个方子里面可以看出我们在处理肝的时候是怎么样用药。那这个东西我们要将来要教你们怎么处理到脂肪肝，怎么处理到肝硬化啊，这都有用。所以这个肝肿瘤你们虽然不一定有用，可是如果一个人肝硬化，这个方说不定把它做成药丸天天吃，那是一个很好的保养方啊，就不要吃那么猛嘛啊。那至于说肝系代表的方应该是这个逍遥散了啊，就是逍遥散主要就是肝郁。那其他的什么东西啰里吧嗦我都不讲，我只讲一件事，就是逍遥散里面啊，芍药、当归、白术、茯苓、甘草、柴胡，其中白术、茯苓、甘草都是补脾胃的药，这东西是充分的体现我们中国人说的肝虚则成脾，肝阳虚会变脾阳虚，所以你要把脾阳虚补好，这个肝虚才不会继续恶化啊。所以好的 疏肝的药一定要有足够的补脾的药，就是铁蛰。那当归跟白芍能够生血养血，再加柴胡去疏肝，所以这个结构非常单纯，对不对？我们不会看得很复杂。但至于说茯苓加了还有个用处，就是说如果人的脾胃太湿，那个肝会阴实，所以脾胃最好干净一点，把水分分掉一些啊。那所以肝气不疏的时候，就有一大堆有的没的的病都会有了，比如说什么口苦啦、倦怠啦、郁闷不乐啦，然后两胁作痛啦、往来寒热啦，往来寒热就是药烧不烧，就是胆也不通了，对不对？然后什么小腹重坠，然后肝气郁到了就会用了，然后精水不调啦，就是脉主要就是偏弦，那弦大而虚的意思是这个人血虚，所以脉空空的，所以呢要用补血药，又加疏肝药，再补脾胃，所以逍遥散是体现了这个理论的一个方子。那如果这个人比较上火呢，里面就要加丹皮跟栀子，这两个药都是退火的，退心火跟肝火的药，那你用了之后这个人就会比较 不热，但是用多的人就脾胃被凉到会拉肚子，所以逍遥散跟逍遥散如果要用，就是家里面一种放一罐，吃这种好像太热了就换另外一种，吃这种有点太凉了换这种，就最简单啊，就是两种都备着，就这样子。那逍遥散你说要补肝用这个药也可以啦，只是因为我们平常用的补肝药哦，单位脖子人也很补肝，或者是仲景这个治虚劳的小建中汤方也非常补肝，所以我不会把逍遥散当做最补肝的药来用，因为有其他更好用的方子，所以主要就是疏肝解郁为主，但是肝郁解了那就很逍遥了嘛啊，再加一点其他的药就变姑嫂丸了啊，姑嫂的摩擦大概是更可怕一点啊，所以要加一点药。那因为逍遥散本来就是疏肝解郁的药，如果这个人他的脂肪肝啊不是因为脾湿引起的，只是这个人吃的太油，或者是就他这个人因为脾太湿的人也会脂肪肝，那个我们称之为虚症脂肪肝。那虚症脂肪肝我们教到脾胃的时候再教怎么医。那如果这个人不是因为脾胃太虚，就是这个人平常走路做事还算轻快，可能是因为他吃的太多油啊，或者什么样，或者是运动不足或怎么样，他的这个肝开始有堆积脂肪了啊。那这样的脂肪肝呢，就可以用逍遥散加味，就是把逍遥散做成煎剂之外呢啊，把逍遥散煎剂里面再加黄金3到5钱，这个一定要用煎剂，因为黄金做科中那个效果非常不好，黄金是一种很润脾胃的药，能够垫住脾胃子养脾阴的药啊，这个很好的，是古代仙家的药。然后呢三七是一种能够破淤血又不伤元气的药，可以常常吃，所以弄一些三七粉去冲服。那丹参赤芍都是破瘀的药，所以这个东西药的那个逍遥散的结构有一点好像推到前面那个肝癌方那种感觉了。那就是说一旦你在逍遥散里面再加更多的通血化瘀的药的时候，那再多加点白术啊，就是让它再补一点脾胃这样子，那这个药方就能够把肝里面的这个瘀化掉，那这个脂肪也就顺便解掉了。那脂肪肝的特征是什么呢？它的脉象虽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大部分脂肪肝的脉象就是那个肝脉拔起来不弦，而那个肝脉呢按到浮曲中曲都不太有，按到比较沉曲的地方啊，这个肝脉好像一坨小包子一样收敛在底下，就是圆圆的顿顿的在靠底下的。那这样子的肝脉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脂肪肝的脉，这个肝脉一点都不咸。那这个脂肪肝不咸呢，如果你吃了这个药，它是实证脂肪肝，你吃这个药每天一天两个礼拜，它的脉又变成咸脉，就是肝脉又出来了，就是脂肪肝那个闷住它的东西已经化解掉了啊。好，那这个逍遥散啊，以它治疗脂肪肝的这个便方啊，已经就教了。那我想我们这个方子再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因为这个年代才有解肝毒的问题，就是葛粉。就是啊，如果你用就是用蚂蚁，就是你把蚂蚁肉想个办法弄熟，比如说买个3斤蚂蚁、5斤蚂蚁，把它全部放到电锅里面把它蒸熟， 然后把那个狼啊放冷拿出来啊，那个蒸出来的汤汁也留着，先拿回来吐吐沙，沙子吐留把它蒸熟，然后把狼啊肉全部都抠出来，跟它那个底下那个汤汁一起放在炒菜锅里面炒，然后越炒越干，越炒越干，到最后汤汁都收掉，变成一堆狼啊，像炒肉炒肉松那样子炒，然后就用小小火小小火，然后继续炒，那个狼啊啊会越炒越缩，越炒越缩，然后越炒越硬，越炒越硬，到最后被你炒到完全干的时候，那个狼啊会从很韧的那个肉变成脆掉，然后你再敲敲敲敲敲，狼啊就变成看起来像石头的碎块一样。就是炒一慢火炒五斤狼啊的话，大概要炒个四个钟头要。就是如果你要不炒焦的话，就是狼啊它是那个炒的好不炒焦，那个狼啊炒出来是绿色的，那像我们炒的都有点过火，就是黑黑的，就有点焦掉。那五斤狼啊大概能够炒出这一点粉就了不起了。啊，那狼啊呢是一种在水里面不断的吸东西吐东西的，所以狼啊粉呢是解肝毒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的肝啊如果已经有食物啊什么农药啊什么那些毒累积在那边了，那你就要炒一罐狼啊粉，然后还这样还不止，那个引经药清肝毒的引经药还要用活的芦荟，就是你不能买任何精致加工过的芦荟，而是一定要在家里面种一盆芦荟，就去草药店买一盆芦荟，然后把它种在那边，然后呢每次吃的时候就是现场掰一片，掰一小节芦荟叶子，刮里面那个透明的那个肉，刮出差不多一克，然后狼牙粉也用这个克中的匙刀一克，一克芦荟肉配一克狼牙粉，然后一起用热水咕噜吞下去。哦，因为那一点点芦荟应该不会太寒，所以脾胃除非是很烂的人，否则应该是撑得住的。那像我的朋友他们有在做啊，有在卖，他们就说什么有人到吃了之后就哇全身起红疹，然后什么病就好一半，就是他能够把肝里面的毒都 排掉。哦，那这个或者下黑粉，或者起红疹，或者完全没感觉。其实吃狼牙粉这个方就算是再没感觉的人也会有感觉，因为这个药啊，如果你们家有考生什么的，这个药是这样子，你开始吃一段时间以后，那个人会变成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就够了，因为肝的毒它替你解掉了，那肝不用做事啊，所以四个小时生眠是用来造血的，已经跟解毒没有关系了，造血的吃药的时间只有四个小时就够了，所以四五个小时的睡眠那个人就够了。好，可见的人类现在那么需要睡眠，有一部分是因为中毒了。那这是一个解肝毒非常强的方啊，所以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就自己炒，那有钱的话也可以花钱买。我们的李天威先生好像有在帮人做吧，你们如果团购的话是有希望的，就是一罐其实五斤狼啊现在也不过三四百块四五百块了，只是他的工钱他还要再收五百块，我也觉得那么可怜对不对，炒那么累死人，所以给他都给他，所以现在就是一份就算一千块。那如果我台中有朋友在帮人做，他也做得很好，但是 一份好像是一千还是一千多一点点我忘记，反正就是我觉得那样都很便宜了啦、哦、因为一克一克吃吃很多天，而且一年也只要吃一个月嘛对不对，那就你们自己会可以从这个方子里面体验到什么叫做没有肝毒的人生啊，就是真的睡得很少可以一直玩啊，就人生从黑白变彩色啊，那是蛮好玩的一个人生体验。那如果你们不要用狼牙粉的话，还有一些这种解肝毒的方子应该有，只是那个是我朋友的方子，我就不想去挖掘它的版权嘛，所以好像是一包都要是800块还1000块啊，忘记了，那个就是一整袋，我就是半袋啦，我就是比半袋还要少，就比这个更多，那就吃一吃啊，肝也会好些，只是这个清肝的药好像有一滴滴偏寒，所以我通常都配一点暖脾胃的药吃，就没什么副作用了。我单吃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单吃啊，早上起来会有一点鼻水，就是有一点寒，但是配点什么理中汤什么之类暖脾胃的药吃就没什么副作用，那这效果也还不错。 啊，为什么他们要素呢？因为用这种药呢，因为他们是吃素的。我那个他们，我教一个朋友做这个药，那个朋友做这个药刚好是他们那群人的好朋友啊，然后他就说炒辣啊，就一面炒一面念大悲咒啊，帮他们。然后他就很得意地跟我讲，我的辣都是经过不但是炒火候完美，而且是我有念咒加持哦，一定特别有效。什么朋友吃了以后都大家都说好，那只有那边那在地那位神医先生听了以后就骂他，不要做，拜托你不要做了，就觉得说炒一锅真的是杀生很惨烈啊，五斤拉一次杀。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没有了解到他们那种佛家的人的慈悲心，就像我平常有这种破淤血的，要杀好多虫子嘛，那个虫子几百只买回来自己杀，哦，这是很残忍的，就像开始把他们烫死，然后再把它烤成干，然后这边还有一包虫干啊。那那个，我以为他们是佛家，就是只要眼不见为净，不杀生就好。所以我第一次去见那位神医的时候，就送他见命礼，就是这个药大黄紫虫丸。我就说跟他讲说，你们不好意思杀生，我帮你杀好了。那就说他看了都愁眉苦脸的啊，就是说啊，他也觉得说我宁愿用植物药来代替啊，不要用到这么混的药这样子。那麻辣粉啊，在这个疏肝气的药里面非常好，不是说解肝毒的药里面算是很好用的。你们自己看看是要自己做还是包给别人，我没有意见。好，反正钱也是给做的人赚啊，我没有拿经手费。那这个至于说乌梅丸只是带一下，乌梅丸这个药物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药非常难以解释，所以我们不能现在不能讲，就用乌梅当引经药啊，引这个药性入厥阴肝经，而他们这个药都是不是最热的药就是最寒的药。那这个厥阴肝经的世界里面，把最热的药跟最寒的药一起用乌梅丸引进去之后，可以造成一种药气的这个冲击，而那个冲击是真的可以侵人的膏肓里面。就是有一种人啊，厥阴经病的话会三者同病，就厥阴经有病的人常常是这样子，又糖尿病又心脏病又高血压。那个东西呢，如果是要照你美国的尼海夏先生的辩证法，就说他的舌根那边总是有一团黄苔不散，这就一坨黄苔在舌根，那个就是他的厥阴心包这边有一大堆这个热热的湿痰把心脏包住，所以这个膏肓里面不干净。那用乌梅丸去清这条厥阴经哦，还真的可以清到膏肓，然后就把这里面的湿痰都拿掉，就那个痰都会从大便下下来，然后那个人的心脏就好很多，这样子，就是有这样一回事啊。所以那详细的六经辩证根本我们这一期课都不会教，所以我们就只是教到这样子让大家明白说肝经跟肝脏又有那么多不一样。那肝脏我们要破淤血，要化那个瘀怎么样的，要输那个肝，可是在肝经上面又是完全另外一个走法，那是六经的世界啊。那我们这个课程我们大家都是主题用在教五脏，六经的世界我会预计说反正这样会教伤寒论吧，那如果你没有学伤寒论，你六经学了再懂也没有用，那所以不如把六经的重点放在那个时候再教。那我们剩下来的五脏就只剩一个脾脏了，那脾脏的话要教的内容不多，主要只是很多很多补脾胃的方剂，我还是很补土派的，所以认为说很多补脾胃的方剂我们要趁着教脾脏的时候教大家开始吃药啊，那这个比较有点意思。那这些原来在这边什么什么之官什么什么之官什么什么之本啊，其实我相信各位同学现在看慢慢看就觉得他的文字都是很传神的啊，并不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中国人是封建式社会，所以有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去看待一些医家跟文学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观点出来。比如说他们会说，我像我们写诗的人都觉得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目的是我们能够用这个诗去化解我们的情绪，这样子就是不要把它越写越气，而且我们越写越疏解这个感情。可是呢就有一些泛政治化的论点说，啊，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是要皇帝要统治臣子，所以臣子不可以反抗，所以皇帝有错也当作没有错，温柔敦厚，所以叫人家写诗要这样写，就是拿政治理念去扣合。 所以像这个林兰密典论，其实呢也常常会有人把它扣合到政治里面，说哦，中国人很讲究这个政治的秩序，所以一定要这样子扣上去。可是我觉得一家还是有一家所谓的真传，在这个论点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到一家看到的很多真相啊，那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